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董建华会见总理朱镕基，朱镕基指出节流很重要，相信只要香港市民看到香港的前景有希望，就会愿意在这个时候作出牺牲。他说如果香港公务员减薪，就要请高级的公务员减多些，中低层减少些。建筑地盘职工总会认为，政府应该就摩地道塔棚架146箱意外成立专责小组，调查成因以及确定是否有人为疏忽。职工总会认为，在塔棚外墙并没有见到金属承托架，令人质疑是否棚架遇到突发重力无法承托引致意外。警方正调查在牛头角发生导致一名49岁女子死亡和一名55岁男子受伤的交通意外。意外发生在下午，一部私家车和一部轻型货车在宏光道和启祥道交界相撞，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受伤，女乘客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案件交由东九龙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表示，希望更多江苏企业来港投资，利用香港的服务业开拓海外市场。唐英年在南京市主持江苏香港周开幕礼时说，今年头十个月，江苏对香港的进出口录得可观增长，两地进出口总额接近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0%。第二大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向伊利诺伊州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在重组期间集团会继续全球的航空服务。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航空业陷入困境，加上美国经济疲弱，集团向政府申请的18亿美元贷款保证在上星期被否决，最终导致破产。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560点，下跌8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91点，下跌30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948点，下跌64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840点，下跌27点。天气方面，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在为本港带来寒冷天气。天文台在早上录得 11.1 度，是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气温。新界普遍录得8至9度。本港在早上多云，日间云层转薄，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各区气温回升至15度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14度，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级间中7级，海有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有骤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Hello， 我哋又见面啦！呢度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黄奕明。家长同仔女有良好嘅关系，其实唔系必然嘅，而系需要双方一齐嘅努力，用心机、用时间培养同建立嘅。我觉得最有用嘅系要多啲嘅鼓励，多啲嘅信任同多啲嘅沟通。对仔女多啲嘅鼓励同信任，佢哋先会建立自信，先肯同你沟通。而有好嘅沟通，先至容易建立好嘅关系。 嗱，何小姐，我哋决定请你，你可以签咗呢份合约佢啊。 哦，咦，但系我以前啲老板都冇咁做噶、哦。 签咗书面雇佣合约，清楚列明大家嘅权利同埋责任，可以减少不必要嘅争拗，对大家都好噶。放心啦，我哋呢份合约系参考咗劳工处嘅雇佣合约样本嘅。 系啊， 你可以打电话27171771，或者透过图文传真攞份嚟睇下。签咗约之后，我哋会依据法例俾翻份副本你嘅。 哦，咁如果我睇清楚份合约嘅条款冇问题，就签啦。 12月15号，我唔想输。 12月15号，我唔想趴低。 12月15号，我唔想爆尾。 12月15号，我唔想食尘。 12月15号，下昼1点，黄竹坑运动场，一个歌手、DJ、fans、听众，为咗奖牌都冇面俾嘅运动会——二台南区好搞作运动会。 今晚节目直播 是什么来的？ 我这真的不知道。 张先生，你可以告诉我吗？ 真的不知道。 哎呀，为什么呢？ 真的不知道。今日咧，即系小弟咧有少少呢一个弹幕，咁所以咧我会对个麦咧有远离少少啊，所以 着翻件棉衲啦。咁 我已经系着咗好多衫啦，已经系着咗好多衫，已经人哋觉得系夸张。即系虽然今日都好冻， 但你见到我都天气警告成日啦。 你见到我都好夸张吓。咁啊，凌晨嘅12:08。 开始今晚夜妈妈夜爸爸， 夜妈妈夜爸爸有彭晴啦，有 Jason 啦，同埋咧今晚咧就唔会有云海噶啦。 哎呀， 咁、但系云海当年咧都系 UFO 会嘅副会长嚟啫。 咁我哋 都唔使咁远射。 我哋今晚好巴闭啊， 好荣幸，好荣幸，请到前 UFO 会嘅会长， 系啦，正牌 云海嘅 best friend 阿 Moon， 阿 Moon 小姐，哇，好耐冇见阿 Moon。 系你哋好， 系 咁阿 Moon 咧就我今日先认识啦 ，Jason 咧就认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佢对 UFO 咧当然亦都有好多嘅研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做会长啦。 会长咁大家知道一定系有啲系嘛，有啲劲嘢噶啦，咁样系咪先？咁阿 Moon 咧亦都即系。你离开咗香港一排喎， 系啊，差唔多断咗做3年咁滞啊！我去咗美国西岸加州同达州交界嘅一个冰天雪地，5月都可以落雪嘅7000尺高嘅冰湖嘅小镇、叫他豪太豪湖。 咁你都要去近翻 Nevada 嗰啲，即系有翻即系近翻 Area 51嗰度。 系啊，都几近嘅，不过唔去咯，去咗啦。 去过嗰个黑色邮箱啦，系嘛？ 去过啦。 咁你有冇同嗰 个 系咪同埋我都话佢哋两个系嘛？ 我哋去到成个村去晒噶啦，嗰啲地方。 咁其实嗰次你去有冇去嗰个 Alien 啊 ？The little Alien 有 冇同嗰 个两 夫妇傾偈 有啊， 因為我前日買一隻 documentary， 又買咗 嚇，係講 Area 51嘅，直情係一個 documentary Area 51。咁佢原來嗰、那個、我睇嗰陣時候咧，佢嗰個鎮啊，嗰個叫做 Rachel 鎮，咁、就有一個嗰啲少少嘅 motel 咁樣嘅，就唔係 hotel 咁，即佢叫 inn 啦，係嘛，即係餐廳啦、其實而家有房嘅，但係咁佢話即係世界各地嗰度咧都可以好 得意喎， 好開放 嚟嗰啲房。 系咯系咯， 系啊，走咗出个草地度，自己开入去系一个车屋嚟噶， 系咯嗰啲 trailer 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啲大嗰啲大货柜嗰啲嗰啲，咁啊任何国籍人都可以喺度咧，就系随便 discuss 啊嗰啲 UFO 啊，或者你诶俾人掳走过啊，或者之类之类，咁佢又讲咗好多个国家人咧，直情打电话去噶，譬如有瑞士人啦，有英国人啦，咁喺度等紧，我唔知点解有个感觉系佢一定下一个讲日本，真系 真系讲日本， 亚洲佢话仲有 Asia。但他沒有說任何 Asia 或者說日本、 啊、 所以日本人的研究精神也都、就是、他一定是很瘋他才會記得嘛、 嗯、 是不是第一是會很多次啦、啊、要是就跟他狂聊天或者狂拍東西啦就令到他 很深刻啦他才會說你的國家嘛、嗯、是不是第一 Moon、啊、雲海都去過但是雲海可能沒那麼瘋 當了我們日本人去到都 肯定啦雲海都經常都說他去那些 trip 人家都問他是不是日本人這樣、 嗯咦好得意喎去到美國好多時呢佢哋分唔出中國同香中國同日本嘅分別㗎喎、 哦。嗯佢黃皮膚就係㗎啦。係 呀、 啊。不過你去 Lake Tahoe 嘅嗰三年裏面呢其實我覺得都因為我剛才同 Moon 傾過偈呢佢嗰答案係好得意 嘅。 即係我問佢咦咁點解你去呢個地方我從來都未聽過呢一個地方。 嗯、Lake Tahoe? 係呀未 聽過。係一個島城嚟㗎嘛其實都少少。 因為由加州唔到得㗎嘛落華達州可以到咁一過咗個交界。 係呀就到㗎啦。 電到咗對面馬路就係全條馬路係島城。 即係 Vegas 就太遠咁樣。 係呀。 咁你點解會嗰度 其實呢我係88年呢我喺嗰度做咗兩年嘅賭場市場推廣嘅。嗰度以前咪有好多發財車嘅喺華埠度出發咁、坐四個鐘去到發財車。我做咗好多年酒店業啦突然間呢喺華人報紙度登廣告話唔知請乜嘢我真係唔知乜嘢但係呢去到建工呢話即刻 double 我啲人工乜都肯做囉。咁、原來呢、就係做市場推廣。我記得我第四日返工係年初唔知幾呢就係羅文尼登台㗎。咁、即係好好玩由頭至尾呢過年過節呢就有香港嘅歌星嚟登台。咁、我哋搞 show, 做完一個 show 呢我就諗下下一個 show 呢要買件咩衫又搞啲乜嘢。我自己都喺度玩開 party 開咗兩年咁樣、 啊、但係同 UFO 又點樣扯上嘅關係 外籍人士一見到佢一定係覺得係冧曬都 OK 係嘛咁佢我形容下 Moon 呢就有少少呢即係佢頭髮個髮型呢就直情係 John Lennon 嗰、那個老婆啦 大 野 大野長度 係啦直情係大野樣子 我覺得 Moon 個樣子有少似如果大家仲記得係林良慧呢 林良慧 我覺得有啲似有啲氣質有啲似 林良慧加陳方安生 方安生 因为姓方 咁大家可以 但系大野洋子头 系啊 今日着件七十年代嘅冷衫 系咩 好七十年代咁 嘅 print 嘅 好复古嘅佢好怀旧嘅 好 retro 知唔知呢个 look 咧其实系七姊妹星啊同埋天狼星啲女人都 系其实佢系对住咧啲外星嘅文明嗰啲相咧嚟到即係留呢個髮型嘅。嗱今日呢聽夜媽媽與夜爸爸朋友呢咁就會有即係幾特別嘅因為今晚。咁阿 Moon 呢除咗會講呢係好多唔同類型嘅 topic, 即係譬如有九大行星會點樣圍繞轉點樣其實成個太陽 系。咁公轉係同一時間我哋喺度轉嘅。係 啦咁就咁亦都呢大家可能會更加明白點解呢個瑪雅文明會計到2012年 12月23日。嗰日係冬至係咪呢 是啊 ,22 号通常都做冬了都是前后的啦咁为什么会记得咁准呢应该阿Moon可以同大家解释一下的。 另外呢阿Moon仲带一啲外星人的音乐。咁阵间喺节目嘅 外星人的声音。 咁就会听到的啦 ,ok? 눈물만 주는 都系啊，新性 friend 个名叫做爱到分离仍是爱，可以嚟啦， 可以嚟啦，咁啊十二点嘅十八分。 好，咁啊，今晚咧，我哋首先开始讲嘅咧，就系即系头先阿 Moon 有一个嘅理论咧，佢讲出嚟嘅，但我觉得几都几好 make sense 嘅。咁啊，不如阿 Moon 自己讲啦，就 系 嗰个 系呢个 轨迹自转嘅， 其实喺度同一时间做紧好多种嘅公转呢样嘢。 嗯， 咁譬如我哋而家嘅科学咧，其实就只可以解释到吓、啊，即系我唔系好叻呢啲嘢啦。咁我即系我其实讲嗰个概念啫、 嗯， 就系我哋而家知道咧，24小时一个转，即系一个周期，365.25有一个周期。 嗯， 咁有啲就话2600年有一个周期。 嗯， 咁其实仲有啲再大啲嘅周期，可能系万几年啦，几万年、十几万年、几百万年先轮到去一个周期。咁而家咧，玛雅嘅文化咧，咪就系讲几千年前咧，就系预言过我哋。其实佢冇预言，佢系将每一日或者每一年好详细咁写嗰一年会发地球会发生啲咩事。 嗯， 咁系几千年前就写到2012年嘅12月23号咧，就停咗唔写啦。 嗯， 即系只不过佢将佢计到嘅嘢、计算到嘅嘢， 即系呢一日 根据嗰个定律写低啫。 嗰年会发生乜乜乜乜乜，下一年 即系等于我哋计到地球每一年系365.25转嘅，佢就计到成个。 佢唔系计啊，佢系写嗰一年有咩事发生，由几千年前写起，写到2012年12月23号就唔写。 咁、啊、一日系 suppose 应该系咩？ 一日咧应该咧就系一个。一年有四个嗰啲节令，叫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系嘛？咁、我谂嗰一日系冬至嚟噶。 嗯， 咁呢四日咧，嗰个地球个轴咧系会 偏離得好遠噶嘛， 嗯， 即係比平常。咁而家有一套科學理論咧，我亦都解釋唔到好清楚，或者下一次嚟啦。咁咪當呢四日咧，佢偏到咁遠嘅時候咧，佢嗰個軸主住嗰個宇宙嘅某一個地方咧，係同呢樣嘢有關嘅。我講唔出，嗯，但係係同個軸指到去一啲地方，只係嗰一日先指得到嘅，係有關嘅。 嗯， 咁可能因為咁，所以係 導致嗰日會停啦。 就係， 即係我冇諗過，即係我我諗好多人冇諗過咧，就係我哋知道九大行星係點樣圍繞住大家轉噶啦，咁啊圍繞住個太陽啦，係嘛？咁你個成個咧太陽喺個中心嚟噶嘛，佢唔會轉噶嘛。其實原來成個太陽都可以係我哋嘅即係太陽 系， 係圍繞住一樣大嘅嘢嚟轉緊。 係咩？ 我而家個科學就係，假定太阳就企喺度唔喐噶喎， 系啊， 哇，系唔系啊？谂下，你谂清楚，系唔系先？其实太阳咧会喺呢个宇宙嘅呢一个或者呢个银河系嘅呢一角咧，佢自己再有一组星系或者一组嘢系自己转紧一个周期，而成个银河系咧又可能喺呢一扎银河系呢一个宇宙呢一角又有一个周期，而成个宇宙咧可能又喺某一个地方咧又系有一个大嘅周期嘅，咁我哋而家嘅科学咧就只可以去到好少嘅周期啫，再远啲嗰啲周期咧我哋系未到啦，咁唯一可以依靠咧就系古智慧唔同嘅族里边都讲得出呢啲周期系啲乜嘢，又譬如佛教有讲过呢啲啦，有七次嘅世界入膨胀收缩咁，啲外星人都讲到，就系呢张嘢啊 ，Billy Meyer 都讲到系世界系有七次嘅膨胀收缩，我哋唔知道第几次， 我而家第几次啊？ 唔知第几次，但系最后两次系非物质嘅，头嗰五次系物质嘅。 点样叫物质？ 非物质即系你直情系冇咗你噶啦， 即系已经去到呢、這个， 即系冇咗肉体嗰啲嘢咯，系嘛？ 外星人有时又讲到咧，物质同埋非物质嗰个界线咧，其实物质佢唔叫物质非物质咁相对嘅、嗯，物质咧佢就叫做 gross matter，Billy Meyer 嗰个 case 咁讲 ，gross matter 咧就系粗糙嘅物质啦吓、 嗯、 ，fine matter 就系一啲微细啲嘅物质。即嗰個定嗰、那個詞匯就係話兩樣嘢係一樣嘢嚟嘅，係一個延續嚟嘅啫。咁譬如而家 好深奧啊呢啲， 係咯， 非常 深奧。即可能我哋會唔會有一個粗物質嚇？ 定用一套你哋都識嘅嘢去解釋啦。譬如咪有冇聽過以太呢樣嘢啊？就係話咧喺宇宙空間其實係冇絕對嘅真空， 嗯， 一定係有一啲嘢。咁但係愛因斯坦嗰套理論咧就推翻咗以太嘅理論啦。 以太係咪即係話佢係咩陰陽？ Eta, 陰陽粒子咁樣嗰啲。 咁但係而家我哋中國人嗰套理論咧就係話呢個宇宙中間係其實好多個陰陽粒子喺度。咁喺一粒電子 electron 同一粒正嘅 proton 中間咧，一個元素 atom 中間咧好多空間，裏面個空間已經有好多個陰陽粒子。 以前叫你讀 cam 又唔讀。 係啦，我而家諗翻喺個圖正負，跟住兩個圓圈，跟住然後圍住咁樣轉，就係嗰個啦。 就係變咗呢樣嘢咯。咁呢樣嘢而家個科學係冇得量度，又唔肯承認，就嗌佢呢啲就係非物質，叫超空間。 嗯嗯。 咁如果我哋個科學有一招係研究到去量度到呢啲嘢，而製造到一個絕對理物理學嘅理論出嚟都得㗎。 嗯， 咁、 嗯、 嘅话咧，到时咧，所有呢啲我哋觉得好圆嘅嘢咧，全部都系科学嚟嘅。 吓、啊，其实唔系圆嘢，其实人哋睇相咧，其实唔系一啲咁圆嘅，其实都系科学嘢。 有啲计出嚟嘅。 系啦，都系一啲紫微斗数，你话嗰啲咩铁板神算咧、啊，都系计出嚟噶嘛。 系 系啊， 嗰啲其实系一啲好叻嘅大电脑嚟嘅，嗰、那个人系一个好叻嘅大电脑计到出嚟咯。诶、嗯，讲翻喎，点解系10月23号咧？2012年咧？就係、是、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哋去到某一個好大嘅周期咧，就係、是、去到嗰陣時，我哋會係唔知每幾多百萬年或者每十幾萬年咧，會翻翻去呢個宇宙嘅呢一點。我哋係去緊一個宇宙高能量嘅地帶嚟嘅，我哋並不新鮮嘅，以前去過嘅，將來亦都會久唔久去下嘅。咁、 嗯嗯、 當我哋去到一個宇宙高能量嘅地方咧，所有高能量嘅嘢先至可以存在，低能量或者頻率低嘅嘢，亦即係話負面嘅人啊物咧。会在之前那几年十几年是被很多的天灾人祸吸走了， 即是专写那些写衰人那些 负、 面和 恶 面， 阿本刚才说 是负面的人，即是那些写负面东西的人都是 是啊是啊即是他做到很多， 即是由得他现在写下先，迟些就拜拜了、 所谓的 即是2012年他们要小心、 所谓世界末日就是这样的解释咯、我们 吸走一些正面的人， 其实是叻那班人会去一个更美丽的世界， 咁啫嘛。 咁啊，真 係 天堂地獄 咯。都係被西走，所以變成。 哦，但係大部分嘅人被西走。 嗯，但 係 我哋 做好心啦。 我諗我都會被西走，都係啲陰質人。 我哋全部人一齊向善，我哋全部一齊提升自己嘅話，全部人都去曬，唔使末日㗎。 所以嗱，真係又指翻嗰啲信上帝嗰啲 啊 嘛。 啊，我而家就聽嗰就係啊，第二個理論係啊， 嚇，即係要爭取呢啲嘢，你先至係一個 test 嚟嘅，其實係嘛？ 係啊。 嗱，咁我哋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度睇下。嗱，平時我哋講開嘅角度咧，就係世界末日咧，就係冇噶啦。 即係一定 係 大家成日都諗嗰啲，一定係撳掣吧，係咁。 冇錯，呢個原來今日阿 Moon 咧講嘅另一個角度咧，只要你向善嘅話咧，我哋可以去美麗。 就到時唔會被西走。 係啦，咁啊，負面嘅人咧，就可能就會係。 即所以而家开始唔好咁阴质，唔好写咁多负面嘢啦，应该。 提升自己。 吓 提升自己。 你系几时知道呢一啲嘢噶 ？Moon， 我其实研究呢啲外星人嘅嘢都系五六年、七八年前到啦。 系点解无端端有一刻你会开始即系做研究，跟住仲整整下做咗会长咧？ 系咯， 夸张。 我系我有兴趣知道你个人啲嘢少少吓。 自然当年咧，我哋喺夏威夷啦，你知我啦。 你同边个？你哋 喺 边 个？我系我先。 同云海。同云海。 唔系。 嗱，佢讲云海啊，唔系。点解要咁样讲云海咧？ 有少少癫咗。 唔系。 即 系 嗰时候 咁讲嘛，咁我咪咁应你哋咯。 即系你以前系同阿云海就一齐去。就一齐嘅，一齐去读书。 唔系啊， 喺夏威夷。 嗰 时 我哋，我 系啊， 夏威夷。咁啊，已系人生嘅低潮期，自己对自己失控咁样样，即系咁就遇到呢个匈牙利籍嘅 UFO 博士喺夏威夷。咁呢个人仲狂过我嘅，系日日食白面包。都要寫呢個 UFO 書嘅，咁日日我淨係見到佢著住條泳褲嘅啫，淨係 咁性感， 係淨係演講嗰陣時，我先見到佢著齊啲衫。佢係坐喺度對住個大浪，對住啲沙灘咁，日寫夜寫寫 UFO 書。佢大我六歲到，而家五啊幾咯， 咁所以 咁我係冇錢嘅，又唔想走。咁佢供緊架91年雙門嘅 Nissan， 我哋就住喺嗰架雙門 Nissan 度住咗14個月。夜晚咧就將架車由 YKK 咧就駛上去半山啲有錢人區就瞓覺。 嚇、啊，咁啊安全 啲。我成日未瞓醒咧，架車就只見到個有見到個天喺度飛下飛下啲樹影。哦，到咗沙灘，哦 OK， 換泳衣、游水、刷牙、著衫翻工。咁啊，我翻嗰份工咧就喺 YKK 海悦酒店裏邊啲中國餐廳裏邊做秘書嗰類啦，即係做行政嘅。咁我哋啲衫全部都係唔炒得嘅。咁佢就送離遠送到我就 drop 我噶啦，唔、啊、可以睇得太埋，俾啲同事見到。 哈哈哈！改改少少啲地下情啊，幾好多年前已經搞地下情噶啦，已經地下啦。咁佢就因為佢 嗰時未識人雲可， 未識人雲可嗰時，因為你同緊呢個 UFO 博士，就佢影響你嘅。 系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嘅世界里边除咗翻工咧，放工系好大男人嘅，一定系跟住佢，冇嘢好做嘅，唔准你自己去社交嘅。咁、我就对住佢，佢今日写呢个个案，佢就系写 contact 接触个案，佢今日写呢个个案，咁就成扎关于呢个个案嘅书等晒喺度。我坐喺度又冇嘢做，咁啊个天系监住我要去吸收呢啲好好密嘅，监住我去吸收嘅。咁我就吸收第一大轮之后咧，就去咗环游世界一年。咁其中就係有一段時間就經過墨西哥，就喺嗰度見到飛碟啦。咁、我哋咧每落地咧就去抄嗰度有啲咩 UFO 雜誌、UFO 人物議會，咁啊去齊佢識齊佢。咁啊自簽去食乜嘢，自簽去瞓乜嘢地方， 就做嗰啲 係啦，冇酒店咧就住瞓車，咁係好 cheap， 係港幣70,000蚊一個人去咗20個國家一年之內，係每一晚嘅枕頭都唔同樣嘅。 哇！ 仲同我老友仲未有得挥嘅，简直 几浪漫， 系咯， 系终于完成咗呢个童年嘅愿望，就系环游世界，系好痛苦辛苦嘅。 但跟住呢件事完咗先，识识文海嘅。 完咗之后我就翻香港啦，我诶。 就喺街門邊撞到一個類似外星人嘅物體喺度行， 就係雲 就係雲海啦佢。 唔係噃，我翻到嚟第三日搞書展，我去書展嗰度問有冇 UFO 書雜誌啊，咁啊冇，不過我識得有個 UFO 人，咁我就唔知點解識咗雷雨運動嗰扎人啦。咁我第一個就係幫呢個人去搞翻譯，佢鬼佬嚟嘅，佢講我做翻譯，咁啊雲海就喺嗰度出現啦。 哦 嗯 又是上天逼你去站在那個位置，識雲海。 又是 識 的。 這個就不是雲海啦。 好，嗱，陣間咧，今晚帶一啲外星人的歌，咁我哋陣間講個背景，跟住話落去大家聽，係嘛？跟住咧就播一播首外星的是不是真的外星人歌嚟嘅咧？其實 呢首歌。我哋而家解釋定陣 間 解釋？ 陣間解釋，陣間解釋。 他在五點十分醒來，他在清晨時候離開。透明的玻璃窗沾滿小塵埃，我在這裡，比黑暗更深的眼裡。张开眼睛，陌生人寄来一封信。我在清晨时候醒来，带着他的安生离开，在跌倒的地方勇敢站起来。我在这里。在你昨天的梦里，一片云，一座神秘的小森林，谁来拥抱我，保护我，伤害我，放弃我，拥抱我，保护我，带着我逃到黑暗尽头，拥抱我，保护我，或许伤害我，放弃我，拥抱我，保护我，带着我逃到黑暗尽头。 今天我做小尘埃，佢系陈以贞啊！ 好啦，咁啊，头先 Jason 话准备咗一啲外星人歌曲嘅片， 系啦，咁啊，俾阿 Moon 介绍 下， 介 绍 下呢个合卡式录音带嘅 background 先，好，俾翻个盒你先。 是怎样的呢首歌？ 这个女人呢就是一个美国人来的。她这后带就叫 Experiencer， 就是 Experience， 就是体验，就是体验有外星人接触的经验的人。 嗯。 她可能是个乐队，还是她自己叫自己是 Intergalactic Diva， 就是星际的女神这样。 嗯，你怎样找到的？ 她送给我的。 她送这个 很多这些人无数次捐晒的东西给我的。 UFO 会会长是吧？ 我而家都成日 即系 呢 个歌手 啊，系啊！我成日而家都成日收好多全世界嗰啲飞碟嘅私信嘅 email， 我系未组织好，好多时就咁掉咗去，我都觉得好可惜，掉咗几年。 啊、即系你连睇都唔睇啊！而家净 唔系啊？嗰三年咧，我系唔可以斗啊嘛啲嘢喺他豪嗰三年，我系唔斗得 UFO 嘢噶。我斗亲咧系有几日魂飞魄散噶。 因为迷信啊呢、這个 唔系，我系自己嗰阵时，我系发晒狂噶嘛，一嚟啲嘢我就会做噶啦嘛，系自动嘅。个天要我唔做，我系唔得噶，我朋友唔俾我做，佢代表个天唔俾我做，咁我系偷偷地去做，唔得，系个感觉咧系魂飞魄散嘅。到后嚟咧，我已经慢慢可以同嗰样同 UFO 嘢分离到啦。到后期，咁我就试过有一次都去做，都系咁嘅效果。 咁所以嗰三年我係冇兜過 UFO。 但係而家 OK 嘅， 而家係 OK。嗰三年其實係即係刮醒我自己咯，等我自己可以再 powerful 啲去再做 重新 regroup 咁樣係嘛？ 係重新可以再將呢個工作咧再推上一層樓。 嗯， 當時係已經去到我極限，咁個天咧就捉咗我去呢、這個。冰天雪地， 你系咪信教信咗，即系信得好虔诚嗰只嚟嘅？其实 咩教咧？ 你成日都话个天啫，你 我点解叫天咧？就系、是、有时我觉得嗰个力量咧，系要我去做嗰样嘢，我唔做咧，佢自然然会俾我觉得系自然然深刻会将我拱翻去嗰条路噶。 嗯 嗯嗯。 譬如我系做开赌场嘅行政啦，咁我。嗯我穿到靚靚準備去見工啦，即係當年我喺嗰度做過嘛，咁揾錢好自然啦。我一出門口，準備出門口咧，同我一齊嗰個印第安籍嗰個朋友啦，佢咧就好通靈，好叻呢啲嘢嘅。佢係見住一個廟喺度燒咗幾個鐘，嗰、那個廟咧係代表知識，代表真正嘅知識。佢燒到驚到自己匿埋喺台底幾個鐘。咁我見到佢咁，梗係唔喐得啦，因為我都見慣啲天兆啦，身邊啲人。俾我睇到嘅，咁我就唔走得。咁其實就話俾我知，你嚟他號唔係去做呢啲嘢。如果我係唔行我應該行嘅路咧，我成日俾人爬爬爬爬翻去嗰個位嘅、 嗯， 就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只係。 嗯，咁頭先 我成日話天就係咁，我唔知點用，我唔知用咩字去形容佢。 咁阿滿頭先所講嘅，可能大家喺心機旁邊聽到，好似好奇怪咁樣 啦。係好得意，我自己唔係一個好圓或者佢有超能力或者乜嘢嘅人，但我身邊嘅人會好似一面鏡咁，嗰啲係好多次好似我身邊好多超能力嘅人喎，係佢哋好似面鏡咁反映到俾我睇，我要咁行，我要咁行。可能我做嘅嘢，我擔演嗰個角色咧，我唔係要做一個 flip-flip 嘅人。 咁、所以就咁得意啦。 咁你点样去得到呢柄带啫？ 啊，系喎，讲到去边？ 突然间谂翻起啊！ 太多嘢講啦，咁啊呢個 Diva 啦，佢咧就同一個有蛇皮樣嘅外星人，我哋叫 Reptile， 即係英文就係、是、 爬蟲類 嗰 啲， 爬蟲類啦，有甲個身體，係啦係啦，咁啊 Reptilian Alien， 咁其實都係人樣嚟嘅，但係依稀覺得佢塊面係有輪嘅， 有一種咁樣嘅外星人， 係好多噶，陣間我哋一點鐘之後， 一點鐘就講啲外星嘅文明即系譬如天狼星啊，七姊妹星啊，同埋即系地球嘅关系咁，你即系要阵间一点钟后先可以表达到。 好，咁啊，好啦，讲翻呢个 Diva， 咁佢同呢个外星人咧系生咗几个仔女嘅，咁就喺佢哋嗰个世界成长紧，佢久唔久就被的去睇啊探佢啲仔女嘅，咁于是佢自己系歌星啦，咪写咗一大扎呢啲歌啦。咁呢一首咧，咁多首我里边我最中意就系呢首叫 Alien， 咁佢话。成日都話 I got an alien， 佢話呢次咧，我個男朋友咧係外星人嚟嘅。咁中間有段咧就有個扮外星人嘅人講嘢。 哦，呢、這個即係首歌就係其實係因為呢一個人係 佢有感而 佢有 contact 佢有即係同外星嘅 contact， 仲要係交配。 係啊， 跟住生咗仔，仲要嗰啲仔係喺第二度嘅而家，而且 係啦，喺第二個外星嘅。 嗯。 成日發生噶啦，不過如果佢哋知道個樣係似地球人咧，佢就俾佢。 其實你係 base on 啲乜嘢去相信佢成日都發生咧 ？base on 我太多呢啲個案啦，太多 啦。你睇到啊，因為 即係你睇書咯，你睇書嗰啲個案，譬如話呢個專家寫一紮故仔，這個專家寫一紮故仔，咁佢裏邊咧，大家會有啲嘢重疊咗噶嘛。 嗯。 咁嗰啲重疊嘅嘢，你咪去你 base on 你自己去評估咯。其實我哋而家好多知識都唔係直接去攞翻嚟㗎，好唔單止外星人知識啊，你哋都係睇好多書，好多人咁講，你可以鬥到幾遠就幾遠，然後你睇下有好多有幾多嘢係重複，你就自己去決定可唔可信，咁你就攞咗嗰扎資料就話我信啫嘛。 嗯， 基本上將呢套咁樣嘅思維方法擺落去外星研究嗰度啫嘛。 嗯，好，咁我哋聽一聽呢位 Diva 嘅朋友唱嘅呢一首作品先。 要離遠撳，因為 cassette 帶嚇，咁可能佢 dead 少兩秒嘅，可能因為未 Q 唔到啊。 我哋留下，留心下。 what my fate would be. Someone from another place and time was always out there waiting just for me. I've got an alien this time with a cosmic line. Only he could break this curse. I've got an alien this time, and he thinks that I'm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He's not like anyone I know. He hasn't been his energy. His message comes in loud and clear. But any love I feel is a love I feel for me. With great joy to share with you that we greet you as your children, and we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reflect back to you the brilliant trust you have placed in us, the brilliant future you have given yourselves, and the brilliant present you have bequeathed on us. But understand, there is a distinct purpose in the creation of our species and the blending of yours. You are creating the future you desire. And do remember one other thing many of you do not stop to realize. In what we call our present, we are also side by side with your future Earth. And we interact in joy, in harmony, in love. You are our legacy as much as we are yours. Our love. 如果呢个歌手嘅外星老公听到嘅话咧，老婆啱啱唱完歌，咁呢度系咧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咧， 是播緊你老婆嗰只歌 ，Radio Two 啊， 系啦，咁啊，介一介绍呢、這个嗰、那个封面先啊，你 系啦，咁啊， 咁你头先我立到系好似啲 Star Trek 嗰啲，即系有一曙光咧，即系准备系佢 要上升吓，吸咗上去咁样嘅一曙光啦。咁啊，见到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外籍嘅女士啦吓，咁啊着住件白色嘅西装啦，白色嘅裤，咁啊头发咧就剪到短短，咁啊系金金地色咁样嘅。不过头先我都唔係好敢相信頭先阿潘即係所講嘅嗰啲嘢，即係一個地球人同一個外星人結婚， 結婚跟住就繼而生仔， 跟住交配， 冇結婚啊，淨係生仔， 淨係生仔。 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咧，你覺唔覺得少似咩啊？係少似即係嗰啲聖經所講嘅，即係嗰啲聖母點樣懷孕啊？咁係咪咁嘅 situation 咧？其實 即係咯。可能佢哋系冇冇经过即系交合嘅 性交 吓，咁啊冇交合嘅，咁然之后就即系怀孕咁样，咁等大 佢哋有呢啲科技嘅吓，佢有呢科技，讲到明佢哋有呢科技。嗱，譬如七姊妹星咧，佢哋讲咧，如果佢知道有一个灵魂系想入嚟佢，即系参加佢哋呢个社会咧，准备喺呢度出世咧，佢哋啲女人可以令到自己怀孕嘅。 呢、這个其实你喺边度即系？ 但系咧，我哋地球人有啲女人咧，即系有时讲咧，另类治疗都讲到咧，啲女人其实系可以控制佢哋嘅周期啦。 嗯， 同埋可以控制你唔想怀孕，你系可以用意志系令到自己唔怀孕。你想怀孕咧，可以都即系理论上就可以令到你自己怀孕咯。其实即系有呢啲噶，有呢啲嘅唔系好神奇嘅嘢。 咁但系跟住你话呢个 Diva 啦，咁佢怀孕啦，咁怀孕咗之后，咁佢嗰啲仔女去咗边啊？ 佢话就系喺外星住咯，咁久唔久佢就逼佢去探佢哋咯。 咁但系佢如果要生，咁都要入医院生，咁啲人会唔会觉得？ 佢唔系大晒肚十月怀胎咁去噶。 吓、啊， 佢系好多呢啲个案咧，就呢个系一个正式嘅美国嘅数据啦。至少我知系美国好多啦、嗯，就系、是、无端端咧隔夜之间咧，佢哋个胎儿咧怀有胎就第二朝冇咗嘅。咁、嗯、其实我谂系嗰晚咧，啲外星人就将佢个胎就攞咗出嚟。就是用他们的科技或者他们的方式呢将个胎 儿再 凑大生出来的。 嗯。 是很多的，是正式的科学数据，是很多人一夜之间不见了个胎的。 吓。 就那些就是跟外星人有。 会不会是自己譬如小产了那只呢？ 那你不会小产了那么多嘛，有些没有、嗯、有些还是处女。 嗯。 啊！即系好神奇，我简直唔可以相信，我净系目定口呆， 难以置信系嘛？ 系啊，难以置信。 即系我收音旁边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哇！呢啲难以置信，其实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会相信？即系有啲咩实质嘅 facts 系可以支持到呢啲说法咧？ 咪就系话呢一个系一个好确实嘅一个数据咯，就系、是、好、嗯、即系有好多女人系无端端隔日之间个胎儿系。无端端冇咗冇得嚟，系好健康喎。第二朝好似冇发生过喎、啊。 但系点可以同即系扯埋外星人去？ 系咯， 即系有外星文明，有外星生命。 即系佢 无 端端唔见咗个胎儿咧，就唔一定代表外星人攞咗佢，系、 嗯、 咪？ 嗯。 咁但系如果好多个案嗰个事主咧，又话见到外星人， 嗯。 咁点解佢个胎又冇咗？咁即系嗰两件事系嗰、那个啲人物嘅角色系重叠得好紧要咯，又。 哇、啊！咁同外星人拍拖系点嘅咧？ 都几夸嘅，即系会唔会系发梦咧？其实 会唔会啊？ 好神交噶。嗱，譬如呢、這個啦，呢本叫《Dates with the Gods》啦，咁就喺利馬嗰度發生。呢、這個人其實喺荷里活咧，而家都仲在生，都幾有地位，幾、嗯、有名望嘅。咁、 嗯、 佢就同一個木星嘅月亮嚟嘅好靚嘅長頭髮嘅外星人咧，就喺利馬山安第斯山頂係遇上。咁佢哋個識咗冇幾耐咧，就去呢個公共嗰啲露天嗰啲温水池度。 啊，佢都有講到啲花地即係 花地馬 預言啊，又講到好多其他嘅嘢嘅喎。 咁啊喺嗰度，一齊浪漫啦 ，date 啦，佢講到佢已經係墮入愛河，好中意呢個女外星人啦。咁咧，佢行到好埋，行到埋到某一個位咧，佢嘅能量咧，佢即係嗰個愛俾到佢嗰種融咗佢嗰種宇宙嘅大愛嗰種能量咧，係直情將佢成個人係掩蓋曬，根本唔需要拍拖得到嗰啲感覺就即係小巫見大巫咁啊！即係佢形容到。 即是他已经是情场老手那只 唔系佢系一秒之间可以将成个过程做晒， 即系冇嘢做啊！佢话系到最后，佢哋只系好轻轻咁拥抱住，系冇喐过，系唔知过咗十几分钟定几多个钟头，佢自己都觉得个时空咧系已经唔觉，佢一时间觉得自己系阴，一时觉得自己系阳，一时觉得自己系女，一时觉得系男。其实咧，男女走埋一齐咧，嗰、那个最至重要嗰个目的啊，喺外星人讲啦吓，我都觉得系就系将男嗰、那个。即是将阴和阳这两种力量那个感觉是混埋混返埋一起、当你混返埋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那个宇宙咯。咁所以呢佢到到同外星人揽住嘅时候呢佢觉得自己又是阴自己又是阳。 点样点样点样点样点样佢点样就是个宇宙呢 唔系即是好像阿妹头先咁讲我諗起呢就係睇小说啦啲作家成日即係响你同我即係得我同你之间呢、个就係我哋嘅世界啦出面我哋咩都睇唔到呢、个就係我哋嘅小宇宙啦咁、样系咪即係咁嘅意思呢 系一啲 但 係 阿妹 讲天人合一嗰种 嘅。阿妹讲嘅即係真系宇宙宇宙喎、就唔系你自己制造小天地嘅宇宙啊大佬。 讲嗰啲就文绉绉啦， 你讲嗰啲系童话 吓，我哋就人类发生紧一啲啦。但系 Moon 讲嗰啲就比较大，即系大啲。 呢啲系似童话多啲。 我又要解释紧另一个现象。嗱，呢本书咧， 我从来都唔肯相信人同埋外星人可以发生爱情，因为咧，云海有一次 外星人，你可以用另一个字眼代咗佢咧，你就唔会觉得咁突兀。 系，即系可能佢唔系外星人， 神仙啦，吓，咁冇咁突兀咯。 但系唔系突兀啦。 但系同神同神仙都突兀嘅，我觉得。 因为阿云海有一次，你记唔记得佢讲过咧？佢话即系点解外星人会嚟即系地球咧？咁其实佢同地球人咧系交换一啲嘢嘅，即系我哋就要佢嘅智慧，佢哋咧就会要我哋感情。所以咧，我从来冇将感情。呢两个字咧， 唔系嗰个系 VCD 讲嘅， 吓咁就唔系云开，系啦咁系咯，我都几相信呢种讲法，即系我从来都唔会咁将感情或者情字同外星人咧系连埋一齐咯。我觉得 因为佢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外星人咧，佢已经系嗰个科技已经系去到系根本冇咗喜悦啦，佢哋已经冇咗喜怒哀乐。 呢个系其中一种外星人咯， 吓、已经冇咗喜怒哀乐，因为佢哋已经系见惯晒最劲嘅嘢，已经系所有嘢都系用电脑嘅电波去控制。 呢种系嗰啲小灰人嗰啲咯， 即系呢啲系低等嘅外星人。 呢、个我哋成日讲嗰啲 Grays 咧，佢哋系故意将佢成个族里边呢一种咁嘅品质系筛走佢。佢当年梗系发生过一啲历史，令到佢觉得，唉，痛定思痛，唔要呢样嘢，咁就慢慢就筛走咗佢。 筛走咗即系情感。 系啦，咁但系冇咗情感咧，嗰个族其实到最后系没路噶。咁而家佢嚟到呢个位，所以咧系我佢哋同我哋啱啱系一个两个极端。咁我哋走埋咧，其实系两个族，即系人类、地球人同呢啲小灰人咧走埋一齐，系互相提携。 吓嗱嗱，即系以你所讲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呢个唔单止一个信念嚟嘅咯，你直情系觉得即系你好似 experience 过咁样样。 系啊，因为呢啲系佢哋讲翻出嚟嘅信息啊嘛，就 系、是。但系嗰个可信嘅程度系去到边度先？ 嗰、个程度咧，就系、是、你睇翻好多好、多人系有一啲好逼真、好劲嘅经历，跟住佢将啲书写翻出嚟，你去啲 UFO 议会度，你见翻呢啲人，你系 cross check 翻，用好多渠道 cross check 翻好多个个案，而好多个个案咧又重叠地讲翻同一样。差唔多嘅嘢。 嗱，即係頭先嗰個唱歌嗰位朋友咧，佢嗰個 cover 裏面咧，亦都係寫咗好多即係 UFO 界嘅名人嘅名嘅，就係、是、去 support 佢出呢一樣嘢嘅，係咪？ 佢名借曬差唔多， 名借曬 全世界我識嘅 UFO 嘅好出名嘅人，佢名借曬佢哋，意思即係呢啲人全部都 check 過去咯。 嚇，全部都同佢傾過偈，同埋驗真過，究竟係即係佢係咪真係？即系同一个外星人系接触，继而系生仔。 系啊，而家啲 UFO 专家好叻噶，你讲啊好，即刻即成扎人一方风车，你系走唔甩噶。 咁啊，梗系啦，如果佢发生咁奇特嘅经验喺佢身上添， 因为呢啲 case 咧系可遇不可求嘛，你话有即刻全世界。 咁你有冇同外星人拍过拖啊？ 我谂我意识上就知道我未有啩。 你想唔想啊，大妹？ 哦，我想噶，系一啲好。好美丽嘅经验嚟噶， 阿云海唔系第一个咩？ 你问佢系外星人先， 佢系有晶片嘅，我觉得佢呢个人系癫癫地，佢我谂佢条颈后边咧成日都唔肯铲头发咧，同埋佢喺港台又唔食嘢啦，我未见过去厕所啦，吓佢又唔可以着得第啲颜色啦，话闷好似 蓝色啊嘛， 阿闷听到好似佢只眼神好似， 我哋送佢翻屋企咧就唔可以 送翻嘅，喺街口放低佢啦，跟住佢唔知行咗去边度啲嗰啲树罅嗰啲位咧。 佢唔俾你知佢住边啊！ 佢直情系住喺嗰啲，其实我及到佢噶啦。 我同阿彭声跟踪过佢嘅，我着晒干湿褛的 Tracy 咁样，我直情跟踪咗噶啦，我直带咗啲。嗰啲乾濕褸，戴住頂 Dick Tracy 帽，扮嗰啲福爾摩斯咁追 的。我上過佢屋企嘅， 佢屋企係咪嗰啲收埋曬？ 神秘都正常。 好多都一盒盒嗰啲帶咧，外邊係寫蓋世豪俠咁，但係其實裏邊咧就啲，跟住夾雜咗頭尾係四仔，跟住中間先係 UFO 嗰啲咧，即係啲特務咧寄去英國人哋要，哦鹹片嚟嘅。但你睇到第44分鐘嘅32秒嗰個開始咧，就有 UFO 嘅片段咁樣。 可能要插个变压器先会变到嘅嗰啲， 哇！果然真系咁样。 佢屋企佢话佢瞓觉咧，又系擘大眼啦，同埋佢系凌空嘅垂钓咁样， 系咪啊？呢样要 check 翻喎，凌空瞓觉。 咁啊唔系，呢个我加落去，咁系戏剧性。等你听落，佢觉得戏剧性多啲。 对 David Copperfield 变咗。 佢系咪好中意蓝色？话你知啊？ 唔系啊，我留意到嘅啫，呢个系。 因为咧，我即系搜集呢啲 UFO 专家咧，我有 蓝色系最易吸引。 我有時發啲嗱，我而家講個藍色嘅故仔，你知即係我即係研究呢啲 UFO 專家，我睇佢哋帶咧，有時一啲好特別嘅，唔係好多嘅啫，我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我喺夢裏邊係會見到佢，會俾到一個感覺我嘅嗰個印象咧。有幾個咧，佢哋係藍色眼睛嘅，咁而喺外星文化裏邊咧，都講咧啲 good guy 啊，啲好嘅咧，有啲係藍色眼睛嘅。 有啲係啲好彩，都有啲深色㗎。 西歐樣嘅藍色眼睛，好靚仔啊！嗰啲 都有啲深色，我哋啲老糖都有啲深啡色眼睛㗎，係嘛？西走咗。 因為佢呢啲係鬼佬嘅資料啦。 哦，咁即係佢哋種族歧視咗啦。 哎，我成日都咁諗喎，點解我哋中國人冇佢哋咁豐富嘅資料嘅？ 唔係冇，因為中國人覺得，因為中國人覺得啲冇乜所謂，見慣不慣嗰啲咩。咩鐵板神算嗰啲根本都唔需要 contact， 一計就計到，使乜咁誇張？又寫書，又咩？我哋嗰啲唔使寫書，我哋揾錢。 嗱，咁佢哋好多外星人係好多七姊妹星係負責喺呢有個宇宙聯邦噶嘛，就派咗七姊妹星係最主要嘅做面對面嘅接觸嗰啲主要工作。 嗱，阿 Moon 亦都好清楚講過。 中國人 channel 呢啲信息 唔係 channel 多 channel 咗，可能佢寫低咗你唔知啊。 係，因為好似話， 因為我哋中國人都幾千年前我哋都計到啲咩星嗰啲嘅。咁嗱，有一樣嘢就係咧，即係阿 Moon 咧就話咗呢個七姊妹星係幾千光年後，即係嗱呢個係計咗出嚟嘅係嘛？係幾千光年遠係一個實質嚟。 四五百。光年远的地方， 嗯，咁我阵间一点钟新闻之后，我就会讲下啲外星嘅文明有几多种啊， 系啊。I know Mark and Patty 嘅 In My Life。